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1集，床东三。沈宅外头已经是静悄悄了，沈庙的闺房里也早就是一片漆黑，显然睡着已经多时了。谢景行到的时候，从阳正在树上睡觉，瞧见他过来，差点吓得从树上跌倒下去，连忙下来立得笔直，对谢景行行礼。谢景行往窗户处瞧了一眼，从阳连忙道， 少夫人已经休息了。 谢景行走到窗前，就见窗台上放着一个玉环一样的东西，下面还有个坠子。谢景行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从阳，从阳开口道， 这是少夫人休息之后罗琳偷偷放在窗台上的平安坠，少夫人还没有发现。 谢景行闻言目光微微一动，挑剔的那袖中的匕首尖挑起那平安坠，往从阳的怀里一扔，说道， 收好。 从阳一愣，就听见谢景行继续道， 家里的宠物缺个吊坠。 从阳无语了。他无语的功夫，谢景行已经轻车熟路地打开窗自己进去了。屋里床榻上，沈庙睡得正熟，谢景行走到榻边抱胸看了一会儿，挑眉道， 睡得下，看来没把我的话放心上，胆子倒是很大。 他在榻边坐下来，随手捞了一杯窗前桌上的茶水喝了一口，转头去看沈庙的睡颜。少女睡着的时候没有平日里端庄沉稳的疏离感，褪去了各种外表的掩饰，显示出本来的模样，就着月光眉目清秀稚嫩，终于让人记起她本就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，不能因为所处的境况和她表现出来的手段而忽视了这一点。想到白日里沈庙被他捏着下巴极力忍着眼泪的模样，谢景行的心中倒是起了一点愧疚。他伸手替沈庙将额前的乱发拨到耳后，却见那姑娘的睫毛微微颤动一下。谢景行手一顿，目光往下，就见被被子裹着的身子在极不可见的颤动，竟是在装睡。谢景行挑眉，干脆坐近了一点，两手撑在沈庙身子两边，微微俯身，暧昧磁性的嗓音在屋中低声响起， 帮了这么多次，不如以身相许，报答我一回。 他盯着沈庙的眼睛慢慢地俯身，沈庙的身子僵硬极了，那呼吸声似乎就在嘴边，而自上而下的压迫感越来越近。他猛地一把推开谢景行，就要坐起来，怒道，你想干什么？声音确实有几分慌乱。谢景行又将他按回榻上，沈庙不安地挣扎，谢景行几下制服他的乱动，好笑道， 你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吗？ 说着又挑剔地打量他一眼。 想得美。 沈庙气得想叫莫琴进来狠狠地揍谢景行一顿。因着他夜里睡觉只穿了中衣，方才和谢景行一番挣扎，中衣都滑落下来，露出雪白的肩膀，似乎还隐隐能够看到里头的梅花肚兜。谢景行瞧着微微一怔，沈庙发现他在看哪里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羞恼万分，正要骂人，就见谢景行猛地将被子一扔，活活地将他兜头罩了进去。沈庙从被子里堪堪拱出脑袋，怒道，有病。谢景行不理他，飞快地将他牢牢地裹在被子里，裹得像一个蚕蛹，然后才把他按在床上。沈庙怎么也动弹不了，谢景行就一手撑着脑袋，似笑非笑地看他。沈庙终于挣扎得烦了，就问道，你来干什么？ 沈庙，你安分一点。 谢景行皱眉道， 有本王在，谁敢逼你嫁人？ 切，你又不会在冥界待上千年万年，我总有一日要嫁人的。你护得了我今世，护不了冥世，护得了冥世，总有一日护不住吧。 如果护得住呢？ 谢景行问道。沈妙一愣，没有说话。 你是不在乎嫁人，还是根本就想嫁人了？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问的也太多了。沈妙对白日里谢景行的粗暴耿耿于怀，不打算和他好好说话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这模样哪里像是当了皇后的人，倒是和街上那些扭捏做他的小姑娘一般。想着自己还和面前这个人磨蹭了这么久，沈妙又对自己很不满意起来。他这副喜怒无常的模样落在谢景行眼中，谢景行很是莫名。他翻了个身，把沈妙压在身下，一手撑在沈妙脑袋边，低声问道， 你想嫁谁？罗琳、苏明峰、冯子贤，还是裴郎？ 他越发逼近，英俊的五官在月色下，在沈妙的眼前放大，可以闻到对方身上传来的好闻的竹叶香。他的眼睛生得极为漂亮，不过这时候却也带着咄咄逼人的意味，仿佛要逼出人的真心似的。被这么一双眼睛一看，似乎心底那些隐秘的想法都无所遁形了。沈妙的心里突然就有些慌了，这个距离太近了，近到他可以听到砰砰砰的心跳，就像打鼓声一样。可是他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谢景行的，不想被这样失控的情绪充盈心头而做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沈妙猛地往后一缩，他背后是床梁，谢景行伸手护着，免得他撞到脑袋。沈妙飞快开口道，这和你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只是盟友的关系，盟友就是相互合作的，瑞王还想要管到我的终身大事不成？别说是嫁人了，就算是以后生子和离被废，那也和你没有半分关系。谢景行本来听到他说前半句还挺生气的，听到后半句却又觉得哭笑不得。他道，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很想当废后吗？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听到他说是废后了。谢景行想不明白，沈妙莫非对自己这般的不自信吗？一定要想这么凄惨的结局吗？这平日里看着也不像是自卑的人呢。沈妙被气得已经口不择言了，说道，和你没关系，我们只是盟友，你凭什么管我的事？谢景行盯着他，似乎被他挑得火气也微微上来了。他本也是骄傲的人，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嫌弃，心中别提有多憋屈。他开口问道， 是盟友？ 嗯。沈妙点头， 盟友不能管你的事？ 沈妙继续点头。谢景行爽快道， 好啊。 他飞快俯身在沈妙唇上啄了一下，沈妙瞬间呆住，只见那俊美的紫衣青年以一种极端恶劣的语气说道， 现在不是盟友了。 你……沈妙说不出话来，唇上似乎还残留着方才蜻蜓点水的那一点温柔触感。谢景行笑得玩世不恭， 这样就能管你的事了？ 说罢又自床上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地盯着沈妙恐吓道， 记住，以后嫁人生子和离被废，那也要本王同意才行。 话说完又冷冰冰地看了窗台一眼，闪身不见了。屋外，从阳被迫在树上听了大半天的墙角直听得面红耳赤，却又不敢径自离开。等谢景行出来的时候，从阳与他行礼，谢景行说道， 以后有人送来的东西直接扔掉。 他接过从阳给他的平安坠，满脸不悦地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